有听众来锁定收听，不要走开哈，稍后还会有好音乐好节目陪伴在路上的你，拜拜。 我的心思却不愿离开从前，时间不停地走， 虽然每天都有拥挤的车流，繁忙的工作，但如果能在忙碌中找寻休憩，在平淡中找寻快乐，其实幸福就是这样的简单和温馨。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， 好音乐959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好音乐959历经7年发展，研发近100种广告投放形式，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，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，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，总有一款适合您。好音乐959，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，广告定制热线13488662345，13488662345。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，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，我最爱你，爱你。 11大败家，1亿代金券，玩游戏就能刮，1元升1000，0.1000倍翻。成功预约消费指导师，500元购物券免费拿。详询400006-5858，锦美家居。 全民11狂欢购不停，涿州东风日产、东风启辰开抢啦！99抢1000元购车券，1元订车抢保养，首付17000抢特惠车。电话366-9210，地址涿州西关红绿灯北行300米路西。 买红酒就到红码头国际葡萄酒城，打破传统购买方式，先品尝后购买，放心无忧。华北地区进口葡萄酒集散中心，世界优质美酒尽在红码头，您身边的葡萄酒专家。招商热线84998288 84998288。 959资讯快报。 11月3日，涿州市纪委监察局召开全体干部大会，传达党的19大精神，并就全市纪检监察系统的学习贯彻工作进行动员部署。会议要求全体机关干部要以19大精神为指引，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战略部署上来，对相关内容要学深悟透，融会贯通，内化于心，外化于行，确保党的19大精神贯彻落实到位。要忠实履行党章赋予的监督问责职责，强化不敢腐的震慑，抓牢不能腐的笼子，增强不想腐的自觉。要加强党内监督，压实管党治党两个责任，推动党的19大精神落地生根，开花结果。会议还邀请了市委党校讲师对19大的新理念、新策略等内容进行了解读。涿州市冬季供热价格与去年持平，经涿州市物价局统一规定，2017至2018年度采暖期供热价格为居民每平米18元，非居民每平米23元。据悉，本市的供热时限为2017年11月15日至2018年3月15日。供热期间，供热单位应当保证用户卧室、起居室和卫生间的室温不低于18摄氏度，确保广大市民温暖过冬。涿州市八运会篮球比赛项目经过8轮52场的激烈角逐，近日圆满落下帷幕。清凉寺代表队、体育工厂代表队、双塔一队分获前3名。此次比赛掀起本市篮球运动的热潮，推动全市体育事业的更好发展。近日，涿州市八运会太极扇、太极八法团体比赛在体育场如期举行，本次比赛全市37个队报名参加。 说文明话，办文明事，做文明人，树立社会主义新风尚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时候没几天，邓丽君也跟我们说再见，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，英国少了一位戴安娜王妃，你最心爱的吉他现在住在我的房间，我最想起的那首歌至今还没出现，在东京开了复出又告别的演唱会，我在巨蛋帮你听的 Desperado， 满脸都是泪。 歌坛出了一个张惠妹， 王菲变王静文又变回王菲， 张国荣终于开心地承认他是个 gay。 老魏告诉我台湾的女孩舒淇最美，算她的莫名其妙又红了一遍，我当然还是我们呼风唤雨的娜姐，我酸了的脸藏我的另一个心碎， 突然宣布她这辈子再也不做音乐， 世界不断的 同一朵，昨天也是一片晴空，没抱我就最好低头，让风吹散爱他的理由，飘过的云不会同一朵，遇见彩虹才会牵手，深呼吸，爱有它的节奏，要慢慢等候。他在不爱我的时候，是否也那么从容？他的温柔，像我。他在我心里留下带刺一样， 爱是偏伤， 因为幸福终于向我招手， 你看见还是什么， 他不会停泊，他只是经过，爱在我心里留下带刺一样， 至少 节奏要慢慢等候， 他在不爱我的时候，是否也那么从容？他的温柔伤我不折。 这首歌来自台湾的一个演唱组合 BAD 演唱的《到此一游》。这首歌曲呢，讲述的也就是一个年轻的一些一群人，就这些年龄阶段的孩子吧，对于这个爱情的一个观念吧。那我们这里的节目叫做《音乐留声机》，我是慕言。我们的音乐留声机呢，是一档以点歌为主的音乐节目。大家可以与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，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，点击下面的听主播，点一首你想听到的歌曲，说不定下一秒钟就是你点播的歌曲了。好，我们接下来听到的歌曲呢，来自陛下演唱的《安静下来》。

不过山海天，央企震撼制作，鲁能山海天，铜鼓岭的富饶林寺，宝林河的壮美风貌，七彩珊瑚海的美轮美奂，这些自然之美每天自在畅享。50-120平一线海景准现房全系闪耀发售，居住、投资、度假皆为上乘之选。看房专线：13581581683，13581581683。 策划找丁火，设计找丁火，制作还要找丁火，广告代理、影视影像、品牌展览、公益助推、企业形象策划都要找丁火。 丁火是谁？北京丁火文化传媒有限公司，地址良乡盛通广场6层21号，电话6030-5515。诚信合作，注定丁火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这首歌来自水木年华演唱的《梦田》。我们都知道哈，《梦田》这首歌呢是由台湾的歌手齐豫和潘越云演唱的一首歌曲。那我们这个版本呢是水木年华翻唱的版本。这个版本有不一样的地方呢，在于男生的演绎还是非常的棒的。啊，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我是慕言。音乐留声机呢是一档以点歌为主的音乐节目。同时呢，欢迎所有的听众都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，点击下方的听主播来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，点一首你想听到的歌曲，说不定下一秒钟就是你点播的歌曲。那我们接下来呢要听到的一首歌曲呢也是和梦有关的歌曲，来自江山演唱的《梦里水乡》。 年的往事，化作一缕青烟，已消失在远方。 一首很舒缓的歌曲哈，来自江山演唱的《梦里水乡》。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我是慕言。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，是一首比较清新、比较欢快的，充满了年轻的活力，来自智商励合演唱的《棉花糖》。 翅膀，我们自由。

回到那一天，不小心一切又重演，你如此完美的一切竟会出现在我的世界。不说话不爱说第二遍，让片在情人节那一夜给我你心爱的项链，说了三次对我的爱恋。我那时糊涂，不明白为何你会哭，我后知后觉以后领悟，冻结那时间，冻结初遇那一天，冻结那爱恋，冻结吻你那瞬间，我也会疲倦。项链在我身边，带我穿梭回从前，冻结的空间，冻结有你的时间，冻结的谎言，冻结不让它溶解。我若是疲倦，你的项链在我身边，发光在我胸前，你的项链在我身边，陪伴着我过每一天。 听到这首歌来自林俊杰演唱的《冻结》，那现在正在收听咱们九五九的听众有福利了哈！我们九五九呢联合 MC 移民，每月给我们有意愿移民的听众50个免费希腊移民考察团的名额，欢迎大家拨打移民专线微信手机同号18901196670前来咨询哈。那我想大家如果说移民希腊的话，最关注的应该就是希腊的环境问题了哈。希腊呢是四季阳光充沛，是有欧洲的阳台之称，在希腊呢悠久的海岸线勾画出最美的爱琴海，这里的港湾交错，岛上风光旖旎，阳光充足，海岸沙软潮平，遍地的古迹和静谧的田园就好如伊甸园般的美丽圣洁。宜人的生活环境是一切美好生活的开端。那有人说呢，一生一定会有一个地方让你怦然心动，那这个地方一定就是希腊。 MC 移民带你走进浪漫的希腊，快速办理希腊绿卡，周期只需3个月即可获得欧盟自由出入身份。详情咨询微信手机同号18901196670，微信手机同号18901196670。好，我们接下来一起来听金莎的《爱的魔法》。 听到这首歌来自金莎演唱的爱的魔法。爱的魔法这首歌呢是由金莎填词，刘佳作曲，许嵩配唱的一首歌，收录在金莎2012年发行的专辑他不爱我当中。好，我们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沙宝亮演唱的暗香。 当花瓣离开花朵，暗香残留，香消在风起雨后，无人来修。如果爱告诉我走下去，

到的这首歌是来自温岚演唱的《同手同脚》。《同手同脚》这首歌呢，是关于手足之情的歌曲。《同手同脚》是温岚写给他弟弟的这首歌，是因为呢弟弟比他小了近十岁啊，所以说温岚特别的疼他的弟弟。那我们听了一首关于亲情的歌曲，我们下面呢来说一说关于爱情的一些事情，关于没有爱情的一些事情。那在张家界旅游的啊官方微信那个微博的公众账号上说哈，11月10号到12号，凡是男孩满22周岁、女孩满20周岁的单身人士，只要拿着当地派出所近一个月内的户籍信息啊，证明未婚啊，带上身份证，即可享受张家界核心景区50元、248元的门票免票单身人士。所以说啊，想去张家界玩的单身人士啊，赶紧抓紧时间了。好，我们下面呢继续听到的是一首五月天演唱的《错错错》。来自五月天演唱的《错错错》，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我是慕言。啊，音乐留声机呢是一档以点歌为主的音乐节目，同时呢，欢迎所有的听众都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“疯狂特购”，点击下方的听主播来和我们进行实时互动，点一首你想听到的歌曲，说不定下一秒钟就是你点播的歌曲了。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一首，啊，我们的听众叫 M 点的一首《南方姑娘》。